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 韓遊快遞在舞 台。好啊，這個大媽示弱香港的，除了這個菜街 其實一大班大媽，係啊，大媽示弱香港啊！唔單止淨係西洋菜街呢、這個旺角行人專區，仲有去到呢一個嘅中環金鐘嘅高等法院都有大媽示弱。 係啦，咁咧就話説啊，就好似係禮拜幾啊，第一次 禮拜二啊，禮拜二啊， 係 啊。 咁咧就係審緊呢個旺角清漸旺案裏邊清場嘅刑事表示法庭。 係啦，另一單啊就唔係梁天琦嗰單，另外四位被告星期一嗰度咧就進入咗嗱，因為已經上個禮拜五就判即係 convict 咗啊，即係定咗罪。 定咗罪。 禮拜一咧就淨係求情，但係同一時間有另外一單涉及即係呢個旺角暴亂嘅罪行。 梁天琦嗰單就係彭寶琴啦，咁就旺角漸旺清場案就係呢個陳慶偉主審啦。咁咧就啊，陳慶偉就好串嘴，但我唔知道點解今次咁好脾氣啊，對住呢個大媽。咁呢位咧就係、自稱係呢個中鐵建嘅投資部副經理嘅高層啊，唔係佢自稱啊， 央企高層， 係所謂有人起佢底啦，叫做唐林玲嘅人咧。咁咧就係、喺法庭裏邊咧就俾人睇到佢攞手機出嚟影相。咁而個官咧就即時咧就係將嗰個嘅即係通知呢個庭警。咁然後咧就警方咧就係拘捕咗佢嘅， 拘捕咗佢，同埋咧就帶到佢去上個法庭嗰度，就問佢，叫佢解釋一下佢自己， 同埋問佢有冇影相啊？ 係啦， 嗱佢冇喺庭上面講佢有影，但係個問題就係成件事係相當奇離， 第一次有啊，第一次佢嘅回答就係串嘴，仲串嘴過呢個陳慶偉， 佢話有人食嘢得啦， 唔係佢話。我喜歡影相就影相，咁啊法庭上跟住陳慶偉就問佢，咁你有冇睇到喺個法庭上邊個牆上邊有個標誌寫住不准拍攝？佢話有，不過牆上邊咧亦都有寫不准飲食，但我見到咧個法庭嗰度咧有人飲食，咁點解其他人又得啊？咁樣係 嗱呢個大媽嘅對答咧，我覺得唔係特登去嘲笑佢，而係充分反映到大陸人 係 嗰種嘅強詞奪理同埋咧冇 common sense 嘅呢種嘅論據，嗱我唔係淨係喺佢身上見到嘅，你基本上喺網上邊咧，你總會見到佢哋呢啲咁樣嘅即係論調啊，去爭拗問題嗰陣時，第一如果你話我唔得，點解佢又得啊？第一人哋得唔代表佢合法，佢喺嗰度食嘢又好，或者如果喺個庭裏邊食嘢係唔得嘅，其實上網得唔得咧？得，用 WiFi， 唔可以有聲，係嘛？咁呢個就人哋有規矩喺度嘅，就算你話你見到有人喺一個不准飲食嘅地方食嘢，唔代表你可以攞手機出嚟影相。 係啊， 喂，大佬葉繼寬攞 AK47去打劫，咁你係咪都可以攞支 AK47去打劫咧？ 同埋呢個唐林玲咧，佢係知啲唔知啲嘅嚇？點解會有部分嘅地方去見到有人食嘢咧？就喺休庭期間喺個法庭外邊有一度部分嘅地方劃咗出嚟，因為整日嘅聆訊係好長嘅話咧，就係部分地方係容許。 同埋佢就算喺出邊都好咧，佢又分開兩 part， 一 part 就係內庭嘅新言嚟嘅，就係有電視機睇嘅，一 part 就叫唔係嘅，係屬於喺外邊嘅。嗰一 part 相對嚟講咧，就冇去到前邊嗰個新言嗰一 part 咁嚴格嘅。嗰 part 就唔準拍。 第二咧，就好多案件咧喺庭裏邊咧，有一班人係可以用手機同埋用電腦，嗰啲就係記者。而公眾入到去咧，庭警又或者法庭嗰啲管理嘅人咧，就會話俾你聽咧，請你最好咧就熄咗部手機，同埋一定不能有聲響啊嘛。咁所以咧係有解釋嘅，就唔係呢位唐林玲咁樣講咧，就誒佢冇好清楚話俾我聽個法庭裏邊有啲乜嘢得，有啲乜嘢唔得咁樣 係。第二樣就係咩咧？惡人先告狀，永遠唔講自己做咗咩壞事先，永遠講咗人哋做咗咩衰嘢先。嗱，投訴個庭警就係話，我叫佢話邊度係記者席，邊啲係公眾，佢都講唔出。喂，坦白講，人哋係有指定嘅，其實係，但係因為中間可能有啲位咧，啲人換位又乜都好咧，你話會唔會走亂咗係會有嘅。而個庭警即係嗰個法庭裏邊嗰個嘅負責嗰個 人咧，佢唔係要去答你呢啲問題嘅，大佬啊！ 你知唔知佢問咗邊個啊？唐林玲，佢問咗嗰個做翻譯， 翻譯嗰個係啊。 佢唔係問個庭警啊，但係佢係假設個翻譯要有曬所有嘅責任，話俾佢聽邊啲得，邊啲唔得。當陳慶偉法官問翻佢點解做呢啲行為咧，好似你話啦，佢就揾其他人去孭飛，揾其他人去負責任。嗱喺庭上面，除非大家未上過去聽嘅啫，嗱好多時特別佢交到案件咧，就法官啊。在馬路上面有很多人都超速，為什麼你只是捉我？很多小市民是會有這個誤解的，但是你明知道去到的情況，你要即告訴你、這個、是你是被告， 你跟官這樣說沒用， 是的，你還要更加大聲地去兇回人、加上這個唐林玲第一天就是不單止是說 我喜歡拍， 我喜歡拍，就是他說 I'm Chinese， 他用半鹹半淡，很有口音，不知道是不是澳洲口音，因為北京口音就跟人家說 I'm Chinese， 這樣就引起了香港人，哇大佬還不是強國人的脾性，這樣 是的，就是他以為去到庭上面講英文，他好笑什麼呢？第三樣東西自卑感，他是 要求什麼呢？是將人家跟他講的，就是將所官個官所講的東西用普通話跟他翻譯， 是啊，咁差啊！大佬你真系惡曬喎 ！I'm Chinese 就真係。 要個法庭咧用普通話同佢翻譯咗先，然後之後佢就用英文去答。 哦， 嗱，我覺得多多少少我就反映到呢啲自卑感咧，佢要 show off 話俾你聽，我唔係嗰啲低端中國人嚟噶，我喺澳洲讀書噶，我英文佢其實個官阿陳慶偉同佢討論過佢英文嘅問題啊。他說艾勤賢，你一陣間先講艾勤賢嗰 part， 但係佢話艾勤賢話佢英文有口音，其實我唔係啊咁樣。咁啊，陳慶偉就話：哦 ，reasonable good， 即係話你啲幾好嘅。 佢話佢 claim my English is good enough。 係啦，佢話佢自己 good enough， 足夠地係去同大家溝通咁樣。 係啦，咁就成件事咧，我覺得嗱，我唔覺得佢係一個傻嘅人。好多人話佢會唔會精神病咧？咁樣， 因為呢幾日嘅事態發展，開頭就是央視高層，跟住又話佢自己係呢個 CPA 會計師， 跟住中鐵建嘅投資部副經理， 係啦，跟住又俾人揭穿咗係假嘅，跟住咧就即係今日上庭之後咧，又走出嚟又飲泣，跟住咧就明明呢個艾勤賢係幫佢咧，就話翻鬧翻艾勤賢，佢點解要鬧我批評我英文差？ 嗱，佢但 所以先咩？到底呢個係咪傻嘅咧？佢係咪真係國安咧？佢係咪央企嘅高層咧？我哋到而家都仲未搞清楚。 但係反映到一樣嘢係咩咧？第一，過去嗰幾次縱容內地人拍攝，已經係有問題。我低温已經講咗㗎啦，其實 係我都有講啊。 我喺邊個節目？ 係啦，喺呢個節目講兩次添啦。如果係 係啊，第二次嚟㗎啦，呢啲次係第四次嚟㗎啦，已經係第一。我哋講咗㗎啦，這個法庭裏邊，你記唔記得上一次梁天琦？其中一個情況係咩？佢將拍攝嗰啲相 send 翻俾法庭啊嘛， 呢個係好嚴重㗎，香港係好罕有， 係一個恐嚇嚟㗎，其 實係兇個法庭啊，係兇嗰啲嘅陪審員啊，到而家都仲未查得到有任何嘅資料線索出嚟啊，而做咗一個好壞好壞嘅先例。 有陪審員因為咁樣而表示係憂慮嘅， 係啊， 係有嘅，呢個 仲要警方要24小時保護，保護佢哋翻屋企啊， 第一次，所以呢個唐林玲，你話雖然係好騎呢。但是也反映到现在香港从来那个法院不重视这件事、包括律政司本身、是不提醒这个司法部门告诉他们这些事情要执法要严。 为 什么呢？就是说大陆人abuse香港的制度。你看到好个报道里面原来很多大陆人就视法庭是一个景点、我不理威吓那拍先。而是视为一个景点在那里偷影打卡。 是連何君瑤喺度影相，又冇好嚴肅地對待，咪又係做咗另外一啲好壞嘅先例咯。啲人咪會有樣學樣咯， 係。佢哋就變咗就係話，好似咧嚟香港去參觀法院，成功偷影之後咧，就攞嚟打卡，然後咧就作為自己嘅喺度。即係眉飛色舞喺嗰啲旅遊網站嗰度咧， 眾新聞又揭示咗呢個真相出嚟，喺大陸原來真係有啲網站嚇 呢啲咁嘅嘢出現嘅，原來係。咁 that's why 咁多人咧。就去嗰度咧，有啲係貪得意嘅，我覺得係的，而且確有啲係貪得意。但係如果當你大量嘅人貪得意嗰陣時候，這個客觀嘅效果就會影響到陪審員啊嘛。其實係你點可能政府係視若無睹咧？係 啊， 喂，這個女人基本上就係、是、第一，我覺得佢唔係傻，佢係搬龍門。 嗯， 佢話喺個 lift 嗰度撞到艾勤賢，然後就喺個 lift 嗰度同阿艾勤賢講，佢問邊一個係大律師，我想請大律師。咁然後有條友就指下隔離嗰個艾勤賢， 因為得兩個男人嘅啫個 lift 裏邊。係 啦，咁佢就同艾勤賢講一單咁嘅嘢，艾勤賢就已經一開始就話：我而家唔係代表你做你辯護律師，不過你應該講咁咁。其實佢出於好心。 剩呢個女人入對庭同個法官講：我已經揾到律師代表，不過佢而家好忙喺隔離處理緊另外一個案件。 一陣間會過嚟㗎。 係啊，喂大佬，真係 佢連委託律師呢一步都喺度。 在那裡扮嘢，然後攞著數啊！你問我，如果他話他自己是大陸裏邊係讀完法律的，我不相信他不會知道委託律師是個程序噶嘛，唔係喺個 lift 嗰度講兩句就你代表我噶嘛？即係我覺得呢啲咧就係你充分反映到他哋嗰種狡猾啊， 荒誕啊，真 係唔係荒誕，我都係狡猾， 狡猾 真係啊，狡猾 慣咗。 即係你講 A， 佢講 B， 你講 B， 佢講 C。呢啲嗱唔同佢，唔係佢英文流唔流利，或者佢有冇去過外國留學。係呢啲係嗰啲人嘅本性嚟嘅，就係、是、一種狡猾嘅本性。 佢今次爭在係未講香港人歧視佢嘅咋？ 未啊， 咩都講曬啦。I'm Chinese， 問題係你咁樣係。 係啊， 即係更加大聲咁樣兇翻你咁樣係。 跟住我相信最尾嗰招就會出㗎。你頭先講嗰樣嘢係 嘛？ 係啦，就因為我係內地人，所以你哋歧視我。係 啦，今日已經飲泣咗㗎啦， 咁樣先至立到大陸粉青支持佢啊嘛。如果大陸嗰啲粉青就會鬧佢傻 B 啊嘛，又係真噶，話佢傻啊嘛，係咪做埋啲咁嘅嘢？但係大陸坦白講，我都話啦，你由香港節日裏邊我哋去露營嘅地點俾人霸佔，到而家法庭咁嘅事，到頭先講菜街，到嗰啲假和尚行乞，到嗰啲假乞衣賣身葬父，有邊一樣嘢唔係大陸人啊 ？build 緊香港嘅制度。 所以呢、這個嗱，我哋關注唔係因為佢嘅背景，而係佢嘅行為。而咁啱有一大班唔同嘅行為，令到我哋覺得係法子荒謬嘅。咁啱就係嚟自強國。 喂，如果大陸嘅網站 就 可以咁樣公然地將香港法庭裏邊偷拍嘅相上載， 係， 我想問下佢哋管理互聯網咁嚴厲， 係 點解可以容許佢哋咁做啊？喂，大佬，你寫啊習近平修憲嗰陣時候，你寫袁世凱三個字都可以將你刪帖啦。 係啊。 咁點解佢哋可以將香港法院唔合法偷拍嘅相擺上去咧？ 係啊， 共產黨唔係有監視嘅咩？ 係，同埋心態係好唔好嘅。佢哋用嗰種獵奇嘅心態，佢哋專係揀邊啲啊，謀殺啦、強姦啦嗰啲重罪 felony 嗰啲嘅 case 就走去聽。 即係我覺得係相當之惡劣嘅呢啲人。 賣身葬父又係記住啊，行乞唔係淨係錢啊，而係佢係令到香港人嗰個互信。係，即係呢個機理嘅社會機理係破壞咗，令到我哋日後再唔隨便相信，或者係去令到我哋嘅同情心係付出啦。呢個係好惡劣 嘅， 我覺得係。 邊四嘅同情心？ 係啊。 好啦，經過傳媒報導之後，你問我，我都好耐之前我都講過㗎啦。我而家喺街，我係唔會俾錢乞衣。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好似我哋咁。以前我哋廿零三十歲嗰陣時候，唔會係咁嘅，即係十幾年前，或者九七年之前，係咪係會真係去幫嗰啲人？而家坦白講，個斗領都唔會俾就係咩咧？基本上你見到佢個身打扮，你已經知道根本就係職業黑行黑集團， 鼓勵咗佢咁樣 表演嘅街頭表演嘅根本就係職業嘅表演集團。你問我呢啲人可憐咩？抵可憐咩？你要揾食，你咪喺大陸揾食咯。 係啊， 點解你話標香港嘅制度咧？ 喂，佢連香港嘅真正黑衣都影響埋啊！ 嗱，第一嗰啲揾唔到食啦，香港嘅黑衣。第二好簡單啫嘛，你嗰啲表演嘅，你真係。嗱，我哋觀塘嗰個地鐵站一出嚟，牛頭角站有條好長嘅隧道，但係唔中有啲後生仔喺度表演。 好啊，嗰啲真係， 我一定會去俾錢佢哋，因為嗰啲人你一睇就知，無論佢唱嘅歌，佢成個即係 present 出嚟嘅嘢，佢都係一個叫做 busking， 佢哋係即係真係街頭表演嘅人，我哋分得到噶嘛，其實係。但係你而家見到香港嗰個點解啲人咁勞氣，咁多怨憤，咁唔開心，唔係話純粹你整條高鐵整條。嗰啲咁樣嘅清誒啲港珠澳大橋係可以搞得掂啊！而係你政府對於呢啲咁嘅嘢係無所作為啊！記者俾人打你唔敢出聲，呢啲大媽咁樣攻陷咗蔡佳十幾年，係嘛？你唔好話十八年前啦，起碼呢五年嚟啦，係嘛？我哋目睹嘅係冇人去執法，然後到而家法庭，陳慶偉喺判呢個曾蔭權案嗰陣時候。是一个相当 arrogant 的法官，我不知道为什么今次他对这个姓唐的是循循善诱，可以真的 即是这样容忍、哦、本来就应该是今天下午三点半应该再开庭再听，不知道最终的处理是怎样的，为什么搞了两天都不可以是去很决断地去做呢？ 是所有的事你都看到这个是相当之狡猾的一个人， 是 不是那个律师大状艾勤言根本就不是他的代表律师，然后根本上他所有的背景你都不知道真定假，然后跟着他去亦都認亦都有唔認佢自己有冇影過相，係嘛？而家個手機就沒收咗咯。其實你咪俾警察去查咯。 因為上個禮拜先發生，因為審梁天琦嘅旺角暴亂罪嘅案，有人公然地將一啲陪審員嘅相俾呢個嘅司法部門啊嘛 ，send 去司法部門。 所以陳慶偉正正係 在而家就應該要決斷地咧，就係要告呢個嘅唐林玲咧，係藐視法庭。 唔係，起碼 唔係立威，而係話俾香港人知，話俾呢啲人知，呢行為係唔容許噶啦，更加需要咁樣去做呢個咁嘅裁決啊嘛。 青黃閣而家審緊陳慶慧嗰單，就係、是、藐視法庭案，係刑事藐視法庭去起訴佢哋，係咪？你可以話白相傳話佢係一個叫做 exhibition artist， 你就話乜嘢？即串人喺度， 仲唔識，因為自己嘅文化水平低。嗯、 你自己低水平就唔知道乜嘢叫做 exhibition artist， 係咪即係雕塑家啊？ 係咪叫雕塑家？ 喂，大佬 ，exhibition art 同呢個雕塑 sculpture 行為藝術， 大佬， 呢個就即係你就喺度串嘴。而家對住一個咁嘅大媽，你就咁容忍、咁包容。係，然後跟住我覺得，喂，旺角清場嗰班友其實俾人告係坐監嘅刑事藐視法庭嚟嘅喎，呢條大媽。佢都係藐視法庭嚟嘅喎，仲要咁樣喺度咧，咁嘅態度喎、 啊， 然後你咁包容，我真係完全不能接受咯。 香港人就係見到法庭好， 佢仲唔 係標呢啲官好，又或者我哋嘅執法者，佢哋就係手裏邊握住公權力噶嘛。公權力咧就係話你當即係劃一地，人人即係平等地係同一個對待，同一個標準咧，你先至能夠立到威。但係當你唔同標準，雙重標準，哦，啲警務人員見到講英文嘅講。普通話的不能夠跟他溝通，自己又渣咁樣，跟住又放佢走。 我想問下之前 廣東話的自己的社運人士嗰啲咧，就打壓到 之前嗰幾件 無以復加。 大陸偷喺法庭拍攝的處理成點啊？ 係冇啊，不了了之啊，我極之擔心啊，係。 好啦，如果你話佔領旺角呢班人因為藐視法庭的呢個清場嘅命令， 嗯， 嚟到現場嘅執達利， 係 佢只一個私人 apply 嘅一個咁樣嘅。禁制令啫嘛，系、 嗯、 由呢個小巴商會嘛， 小巴商 嚇嘅一個禁制令， 潮亂啊， 潮亂嘅禁制令嚟啫嘛。好啦，然後警方大舉出動， 是 甚至嗰啲紅帽仔係唔知乜嘢人， 唔知咩人 嚟去搬動嗰啲咁樣嘅鐵馬，係係嘛？結果咧，呢班阻止嘅人當時就而家就係上緊庭，就係審緊啦，就係陳慶偉審緊呢單啦，就係因為佢哋話藐視法庭嗰個嘅權威，法庭出咗嗰個嘅執達令。嚟清場嘅話，你就要遵守。咁我想問，法庭嘅權威係咪只限於旺角嘅咧？ 係啊， 而唔係喺法庭本身咧。多次有內地嘅人入去影相，甚至發生 send 翻啲相陪審團嘅相俾司法機構。呢、這個法庭權威嘅 damage 大啊？定係白箱傳企喺旺角嗰陣時 候， 所唔遵從。執達利的指示嗰陣時，邊一個 damage 大？大家自己諗下。 所以你問我審梁天琦案的那位女法官應該走出嚟咧？你問我啊，我覺得佢真的應該要致歉的，就自己先後兩次係去輕率地處理，放走了那些在庭上。 執達利都係啦，法庭咪法庭嘅庭警都係啦。 去處理，即係亦都已經因為有紀律處理添啊。其實即係行，即係呢個司法部門。而今次呢個嘅陳慶偉佢嘅處理，要知道香港人就係睇住佢點樣處理。 喂，你搞到好似鬧劇咁。 阿唐林玲啊，係去決定佢哋對香港嗰個法治嘅信心有冇受到影響啊？ 同埋你搞到好似鬧劇咁樣嗰陣時，香港嘅法院權威何在啊？你問我。究竟哪樣的 damage 大呢？我不覺得旺角那個拒絕那個執達利那個的清場的要求的 damage 是大得過現在這些內地的遊客不斷在法庭裡面犯法、 嗯、 喂大哥他當你沒有到的根本是、這個姓唐的之前發生過幾單的了已經他不是第一個來的 是如果你喜歡打卡的你班友可以這樣隨意踐踏香港的法院的權威 是明明寫著不准入去拍照是擔心那些陪審團受到威脅，在梁天琦案裏面已經表明有陪審團表明是會恐懼，然後你視若無睹你的法官。 大家知唔知 啊？大佬，你話香港人點解？ 而家去高等法院聽審啊，係要經過 metal detector 金屬探測器嘅，即係喺硬件上邊啊，係可以做到咁嚴噶。 同埋咩啊？上次曾蔭權案，我哋去聽審，俾呢個官喺度鬧，話我哋去好似黑社會咁去兇啲陪審團。然後你見到呢個姓唐嘅大媽，個官咁容忍同佢討論佢個英文好定唔好，係嘛？已經嘥咗咁多法庭嘅時間嘅寶貴時間，係嘛？我真係唔知嗰個標準 係 邊。 講話因為有啲知名人士知名度係高，跟住聽審就會做對陪審員造成一個威嚇。過去又有啲案例，過去有啲案例有威阿嬸，又頸巾上面有香港乜嘢？光復香港咁樣，甚至乎被告 罪 成 嗰、那個阿婆啊， 大佬喂，咁你香港人你仲唔興啊？睇到 法官原來咁樣處理啊，咁樣 double standard 雙重標準嘅咁樣。 嗰啲就嚴苛到咁嘅地步。然後呢啲放完一個又一個，放完一個又一個，仲喺庭上邊搞到個法庭好似兒戲到不得了。 係啊，動物園咁樣。 你以為呢個騎呢大媽，佢做完呢啲 show 之後，佢可以拍下攞友走，但係個法院變成一個馬騮戲嘅馬戲團，變成大笪地裏邊賣猴祖散嗰啲賣心口碎大石嗰啲咁樣嘅街頭表演藝人而家。 應該 法院就變成咁， 應該第一日捉到呢個唐林玲就應該立即係要處理，就唔係俾佢對住嗰啲記者跟住大放厥詞。 你使乜嗲咁多？ 即係呢個一哭二孝三上吊，仲要荒 警 荒謬到極致啊！其實 警察作刑事調查有 case 嘅就起訴。係 啦， 講完啦係嘛？所以我就話你而家睇到其實呢啲見微知著，香港司法部門、司法機構，你以為淨係政治上？嗰、那個嘅壓力令到佢哋作出呢啲嘅判斷有偏差咩 ？Even 面對呢啲咁嘅大陸人嚟喺法庭裏邊犯法、藐視法庭嘅嘢，嗰、那個執法尺度都有偏差啦，已經係 嗱。所以呢單即係強國女人、強國大媽大鬧法庭，同我哋頭先講話旺角行人專區嗰啲大媽咧，其實係有共通性嘅，就係政府嗰個管治手法、嗰、那個管治嘅水平、執法嘅意志係出現咗問題，先至會縱容咗呢啲咁嘅問題出嚟啊嘛。 佢咪 壓標 死咯？ 係啊！ 你話我哋歧視大陸人咩？絕對唔係。如果你嚟到香港，你唔係 abuse 緊我哋嘅制度，唔係 abuse 緊我哋嘅寬容，唔係 abuse 緊我哋對弱勢社群嗰個關注嘅同情心，係你哋摧毀緊香港啊！其實係 嗱，我舉兩個例子，我有朋友以前去美國洛杉磯 LA 去旅行，一落架旅遊巴一 J walk 咩叫 J walk jail walk 即係話嗰啲違規橫過馬路，即刻俾人票控。去到都未玩過之後咧，頭一個鐘頭就俾人票控啦，咁樣仲有可能要上庭咁樣。第二個事例有香港人去到日本嗰度係去寄宿啊、讀書啊咁樣係倒垃圾倒得唔好就俾嗰啲管理員攤開曬喺個電梯大堂啲垃圾，叫佢逐類逐類分，因為日本嘅垃圾分類咧係十六項嘅。咁你又會知道喺咁樣嘅文化、喺咁樣嘅制度嘅執行裏邊，咪會令到你係尊重嘅制度，甚至乎咧你係會內化咗呢種咁嘅行為模式咯，咁個制度先發揮佢應該有嘅作用啊嘛，你嘅文化先受到人哋尊重啊嘛。 同埋好簡單，我記得有一次我去日本採訪，我同行嘅一個人咧，佢以為喺歐多可以食煙，佢唔知道日本嘅法例係嚴到咧，歐多都可以係指定嘅地方先可以食煙嘅，唔可以周街行嘅。其實結果即刻票控啊，真係噶遊客啊點啊，冇人情講啊，所以我就話呢、這個。你慢慢令到香港的制度 corrupt 就是咁嘅意思，唔係話貪污嗰種 corrupt 啊，而係你根本上你嗰個雙重標準，然後大陸人不斷abuse香港呢一制，佢喺內地佢梗係唔敢啦，佢法庭佢都唔敢入去，我話俾你聽， 就係嚟到香港先至真係明洽 嘅 喎，係。係 啊，而佢哋心目中嘅自由係咩咧？係冇限制嘅，總之就我做乜都得。你睇到佢上庭，佢呢個姓唐嘅大媽同嗰個法官所講嘅嘢就好清楚噶啦。喺佢哋我就話呢啲，你反映到大陸人嗰啲歪理，冇 common sense。呢個唔係我哋歧唔歧視你哋嘅問題，而你嚟到香港，你要尊重，唔好話尊唔尊重都，你要遵守香港嘅法律。你就算唔尊重都好。你都要遵守香港的法律， 成日諗住經濟強國崛起，跟住將自己本來文化上面的自卑咧轉化成為極之自大，跟住好土豪地，好即係好點啊，暴發户地係去對待其他人，世界各地唔係淨係香港人添啊，好多時係。 喂，你去羅浮宮洗腳，冇人理你啫喎。坦白講，你而家喺法庭撒野啊，撒賴啊，其實呢個人係喺法庭裏邊撒賴啊喺度，我就唔明咯。一個對其他名人嚟去聽審，所謂知名人士就等同於黑社會批評得咁嚴厲嘅法官，點解對於呢啲咁樣嘅撒賴嘅大陸人係喺度，即係嗰種嘅寬容同佢喺度對話嘅過程咧？我睇完之後真係好火滾。 我要問翻法律界人士，呢兩個官即係咁禮待，或者係甚至用寬容，甚至乎縱容呢啲喺庭上面影相嘅人，佢咁樣嘅處理係咪會日後成為法律界裏面嘅污點啊？俾人笑啊咁樣。 嗱，我再舉個例啊，我哋上街籌款嗰啲團體，一少少嘢咧，食環又到，警察又到，係咪？我同你喺大圍嗰次。做呢、這個節目的直播，係嘛？你走咗冇耐，差佬即刻到要抄我牌， 係咪？ 噪音，噪音啊！ 抄低我身份證。係啊，噪音我冇。 我好多時面對啲啲差佬走嚟就問我你有冇領牌啊咁樣，我阿 Sir 冇喎，而家香港冇法例需要領牌，控唔到我之後咪走咗佢咯。 唔係，佢係用噪音， 佢用噪音， 佢用噪音。 係係，我係被控嗰啲話，你用大聲公有冇申請咁樣？但其實大聲公係唔使申請噶嘛咁樣。係 啦， 我佢就屈你話你個噪音嘅分貝高。 係啦，啊，咁我亦都無謂同佢拗，費事即係你啲同事難做。 嗯， 我想問一下喺。在希慎廣場出面那些收手機的大陸人，以及旺角先達廣場前面那間百老匯，整行坐在那裡收手機的人，這麼多年有沒有人執過法？有沒有人執過法？ 還有啊，收那些舊酒樽，特別是名牌的酒樽，有沒有人執過法？去嘗試查，為什麼要收舊酒樽？就是領回大陸那裡去整啲假酒落去再變賣啊嘛！ 基本上就係將嗰啲嘅 iPhone 炒賣嗰啲人，最癲就前幾年。我最記得佔領旺角嗰陣時候，我落去睇呢邊就係警察布防，跟住喺嗰個亞加老街，即係嗰個小巴出嚟嗰度咧，嗰度咧就成行城市繼續喺度收 iPhone 啊，因為嗰陣時 iPhone 8定咩新出啊嘛，係冇件事嘅平行時空咁嘅，差佬係絕對唔敢理佢。潮聯小巴係咪？我哋揸車嘅人咧。不跟你拗，犯了法違例泊車，我們樓下抄到而家日日都抄， 日日抄 係啦。但我想問一下潮聯， 公然地違法 係啊， 持續多年， 持續多年。大家知道呢啲站頭全部有社團背景喺度，一般嘅小巴司機係入唔到去，係嘛？公然地縱容呢啲咁樣嘅團體喺度 discipline 嗰一輪幾個月前，而家又互泰復民，咁多條線得翻一條線可以行車。 不是只是警方有時講話有地下秩序啊，地下不是話夜晚過咗幾點之後是地下秩序啊，日頭都是咁樣啊，大佬。 所以我就話，你睇到而家香港人不是話因為我哋乖乖地聽話，唔好要求民主，大家就繼續獅子山下揾食咁就完啦。而家唔係啊，而家個情況係嗰個 abuse 嘅情況係踩到上我哋地頭啊嘛。以前就話耷低頭揾食，英國佬保障你揾到食，咁大家就唔好講人權，唔好講民主啦。我哋上一代係咁噶，佢哋嘅 surrender 係換嚟一個繁榮穩定，令到佢哋相信以為到今日同樣嘅 mentality 都可以換到繁榮安定。但係你見到，無論你頭先講西洋菜街嗰個情況，到法庭，到而家嗰啲所有旅遊景點， 我哋生活空間咯，我哋嗰民居嘅地方咯， 嗰啲嘅假和尚，嗰啲嘅，所以我覺得最終我好尊敬阿翁靜晶嘅，其實你唯有就係市民自力救濟， 單人匹馬咁樣。 你自力救濟嘅話係好辛苦啊，佢都搞到俾人兇啊成。但係如果唔係你可以點？ 毒死咗只貓咁樣啊？ 係啊，但係如果唔係你可以點？是吗？因为正正就是公共权力不彰嘛。如果你好打得的话，为什么滞滞都是打香港人呢？为什么只是打众志呢？为什么只是打那些自决派呢？为什么只是 DQ 议员呢？这些社会不公你有没有见到？喂，现在柯文哲都硬起上来对付台湾的爱国同心会啦。 是啊。 是啊。 是搞了很久终于啊。 告他们啦，改法例啊。 是啊。 改法例啊。 即係台灣嘅同心會又好似香港嘅清關會咁黑人憎，做埋嗰啲就係因為用暴力， 其實都 係 大陸 肢體衝突係對待台灣人。 咪毆打啊羅冠聰咪就係佢哋咯，去台灣嗰次喺機場，係嗰個愛國同心會嗰個白狼嘅仔帶隊噶嘛。 白狼仔 係係啊， 台灣又係即係香港嗰班都係， 香港就另外一班，香港另外一個愛字頭， 係 嗰邊就愛國同心會， 明白？ 呢邊就愛港力，係其實愛字頭同一個系統指揮嘅。有乜嘢人可以指揮到香港又有台灣又有啊？ 政治力量， 台灣又有啊！所以嗰啲嘢唔係講緊普選，我唔係同你講緊香港獨立，係冇關呢啲嘢。而我哋只不過係要求個政府，你所掌握嘅公共權力，你要問嘅就係是非對錯，企翻喺香港人呢一邊。我唔係要你去特別 favor 我哋，只不過我要求嘅，只不過大家公正兩個字。執法要公正， 而家令到我哋嘅文化、經濟、生活空間咧，全部係受影響。 嗰班藐視法庭嘅人罪不可恕。點解內地嘅人一而再、再而三嚟香港藐視法庭，甚至喺大陸嘅網站 upload 呢啲法庭偷拍嘅相？咁將來佢可以 upload 嗰啲陪審團嘅相上去嘅啦。 出事噶， 而你哋可以縱容。如果唔係，點解你唔叫港澳辦去處理呢個問題？ 所以我就話一國兩制嘅意思係咩啫？ 唔好忘記啊，梁天琦案啊，係嗰啲上一記到去呢個司法部門之後咧，係差唔多時間過咗冇幾耐，嗰個裁決就出嚟㗎。 係啊， 我哋到而家都唔知道係咪因為嗰啲相係咪真係對嗰啲嘅陪審員產生咗影響之後咧，喺佢哋經歷咗21个钟头啊，21个钟头嘅考慮困喺個法院裏邊兩日就立即做一個裁決出嚟，我哋唔知㗎係。 同埋你個官你話冇啫，你叫佢哋唔好擔心啫。 係， 你話如果我係陪審團，我唔擔心。如果之後再審呢個嘅佔中案， 嗯， 喂，如果你而家唔強硬地去處理啲問題，我話俾你聽啦，可以咁講，到戴耀廷上庭嗰陣時候，必然會再發生。 係啊，又喺度扮呢個嘅旅客啊。 係啊。 一樣揾婦孺，又或者揾啲阿伯，揾啲長者咁啊，老弱傷殘去扮可憐咁樣係。 因為你唔明白我哋而家面對嘅一個乜嘢嘅政權，佢哋做嘅嘢嘅方式嘅文明嘅底線，唔係我哋以前面對嘅英國人，其實係好唔同，我覺得。所以大家記住呢個唔係食花生咁簡單嘅，其實呢個背後其實你睇到我哋嘅成個法院變成一個馬戲團咧，係呢班人組成。我哋香港人越嚟越冇同情心，亦都係咁樣。 我哋拎出嚟講， 越嚟越嚴苛， 唔單止係因為搞笑荒謬，而係背後係涉及到個制度上邊出現咗啲大嘅問題。我哋拎出嚟講， 同埋點解要對呢啲人口誅筆伐就係咁嘅原因，唔係歧視嘅問題， 嗯， 而係根本上你哋個心根本就唔係你唔尊重香港制度唔緊要，你唔需要。等於我去日本，我唔一定尊重佢嘅制度，嗯，但人哋個法例係咁。既然個特首講得。你去大陸採訪要跟別人的規矩，為什麼人在香港是不需要跟香港的規矩？喂，為什麼入境處不出動？是不是？是吧？我認識有些藝術家來香港做一些 workshop， 即刻被人拘捕，教日本空手道大師來香港指導一兩堂，即刻被入境處拘捕，黑洞。 那些又這麼有效率， 那為什麼這些大媽每個禮拜由星期六星期日，旅客身份來香港唱歌？又冇人放蛇， 非不能實不為啊！啲執法部門都係大有問題。 對付 hidden agenda， 打兵嗰啲僆本地嘅僆仔僆妹，你就咁嚴苛，一定要逼到佢哋冇地方可以表演為止，用各種各樣嘅部門。 你只要將呢啲事例一擺埋一齊，就知道嗰個荒謬嘅地方喺邊度。 係啦，所以我就話呢個亦都係今時今日，如果你係政府官員嚟聽緊我哋節目嘅話，你哋自己要。好自為之，我覺得呢，嗯，種民憤其實唔係源於政治上民主化咁簡單，而係嗰個對於內地嗰套嘅不文明嘅體制嗰啲，嗯，行為入侵香港視若無睹。我覺得呢個先至係表現出嚟嘅軟弱，特首表現出嚟嘅軟弱，唔敢為香港據理力爭，特別係俾人踩到上嚟自己地頭。你唔好講話普教中呢啲咁嘅嘢啦，喂大佬，淨係啊！旺角行人專區18年嚟呢個情況，你都相當荒謬啦，已經係。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我下個禮拜咧就會有一段時間嚟咗香港嘅，咁就要靠阿 Gary 獨行俠咖喱飯， 唔使啊，你咁多老友係嘛？就呢，這個啊譚海邦啊，或者係啊新民主同盟嗰個肥仔叫咩啊？ 任啟邦 係啊，都 係阿邦， 都係阿邦咁樣。咁啊，仲有其他，我亦都可以揾下其他嘉賓啦。 好啊，好啊，我嘗試啊。 咁就幫我呢，這個令到呢個咖喱飯加啲第二啲調味料落。 定幾集啊？兩集、三集？ 三至四集。 我度一度。 係啦，好啦，下個禮拜就見佢啦，唔係見我啦。拜拜。 拜拜。 喂，政治好醜惡嘅喎。誒，你唔理政治，政治唔會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㗎。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邊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飯。